Thank you. 老鹰， 是大老鹰恨恨不不回来的。哦， 大老鹰，他不要不要，莫非还是要那银子不成？ 大老鹰，金屋塑料一片布片，千般银子不要，有份一目目的，一份两份银官人去收下。 哦，世家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哎呀天啊，替我夫妻要登门叩谢他才是啊。 那你必须托你再去一换夫妻。 今天哪里知道，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日今有了这一次，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们就好了。我期待明天我夫妻登门叩谢他便了。 大娘子，这是那一般的故事，令人悲惨。你既然有恙在身，何必前来看母亲？你的病情如何啊？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小可这病已在旦夕，我蒙大老爷恩德，千万医不了，剩下一条。有的我不提一不两银子，要破一点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呢就好了哦。 哦，怎么你这病添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就好了哦， 就好了哦。 哎呀，我想通啊，我想看想起来，这谁家一番，这银子们倒算的是好宝贝。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那好，我天，我来说，我当你的小姑娘，小女。再去问也就无意思了。 你不愿去，我不埋葬一个相当的孩童，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好倒是好，本来本子的孩童多有不便呐。 不好笑的很，要我日尽尽全力去往四川水草场，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一个一看日 好好了，以后再看机会吧。 坚持不到我们回去吧。老子了 不会远渡。 老爷在哪里？大老爷在大老爷。 哦，吴相公回来了。 回来了。 你是几时回来的？ 我是刚刚回来的呀。 哦，看不见你的丈母何曾逃去？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母记忆逃去了。 逃去了。 哎呀， 恭喜贺喜。 时间时间告废弃。随我进来。托大老爷。 看见大老爷。 哪里啊？俺姑娘， 大老爷在方，儿臣不敢多。 你就坐坐吧。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自管你坐下。 谢过。 看这小孩子，虽然年幼，可知礼节， 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才是啊。 相公，咱大老爷， 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哦，你买的 真是， 看不见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 哦，你送与我的 真是。 哎呀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顶冠人也。顶冠人，你真乃是顶冠有顶，见你我好好待不起，顶顶一路上走了些风光难 要打理他吧。 爹爹在家小孩儿一嘛。 哎呀， 起来 见过的吴大爷。 看见吴大爷。 罢了罢了。 啊，大老爷，虽然你假日爹我要回去了。 啊，相公你假日就快快的回去，恐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 哎呀， 吴大爷， 吴大爷， 我来，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教导的才是，我就去了啊。 大老爷何事？ 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哎呀，这就不敢当 了。不敢不敢。 大老爷请转。 不见我何事？ 明日我父子还要登门叩 谢。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当得的。 你放心， 好，难得呀，难得，哎。 难得得。 Ah!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